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至今，奥地利促进朝鲜关系协会网站5月25号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其承拥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做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，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。